江赤水天际流，让长江赤水天际流。 1999年被认作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，记得当时是这么认为的。这一年有很多展望21世纪的歌曲出炉。老歌手林依轮在这一年推出了新歌《爱在2000》，以动感十足的旋律唱出了人们对2000年的渴望。 张开沉睡了千万年那一对双眼，看看千万人等待的那一道光线，早已反复了千万遍那一份缠绵，这是属于你也属于我2000年的爱恋。 在东方的天空，泛红的云边，有一道金黄色又微亮的天，它就像是一双要睁开的眼，刹那间要揭开天地间的结，是它照亮我们的明天，是它融化彼此的霜雪，是它深藏在我心慢慢的浮现，一份恒久不变的眷恋。张开沉睡了千万年那一对双眼，看看千万人等待的那一道光线，好让生命中充满了奇异的甜美，我们相约在未来相恋。早已反复了千万遍那一份缠绵，这是属于你也属于我2000年的爱恋。在东方的天空，泛红的云边，有一道金黄色又微亮的线，它就像是一双要睁开的眼，刹那间要揭开天地间的结，是它照亮我们的明天，是它融化彼此的霜雪，是它深藏在我心慢慢的浮现，一份恒久不变的眷恋。张开沉睡了千万年那一对双眼，看看千万人等待的那一道光线，好让生命中充满了奇异的甜美，我们相约在未来相恋。早已反复了千万遍那一份缠绵，这是属于你也属于我2000年的爱恋。 年谢霆锋搭顺风车，以刘德华1989年一直很受欢迎的歌曲《谢谢你的爱》为概念，将新专辑定名为《谢谢你的爱1999》。只不过整张专辑除了《谢谢你的爱》五个字相同之外，曲风词意和华仔之前唱的《谢谢你的爱》毫不相干，

和干杯朋友颇有些相似的是，那英1999年和日本恰克飞鸟组合合作了一首《相见不如怀念》，同样是面对感情问题，两位歌坛大姐大同样选择了潇洒的走开。歌曲中的毅然决然，生活中是不是也一样呢？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相见不如怀念，就算你不了解我那冷漠的眼，你为何视而不见？你不是不眷恋，也许心情已改变，对你拥抱的感觉还是像个冬天，我才发现你我已活在不同的世界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就在启程